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54名第五行啊，从第19章看起。我作佛事，过中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证据。第19章只有一愿啊，第39庄严无尽愿，我们看出去这一段的原文，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知环境啊，只说一个概要。万物指一切物质现象，眼是庄严，我们讲美好啊，净是清净。现在全世界环境染污的程度非常严重，看到庄严清净四个字，比从前人感触深刻。光是光明，丽是华丽，形容极乐世界的善美，形色殊胜奇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称是称赞啊，称赞不尽。量是比较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办法了，跟极乐世界相比。极乐世界的美善我们无法想象，你看到了你也说不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的功德之所成就啊，这里面当然包括阿弥陀佛无劫修行劫得的大愿，就是48愿，以及十方世界往生西方之人敬业所感啊。经中古大德有两句话说得好，心净则佛土净，修净土的人对于清净心要非常重视啊，因为心净才佛土净。那么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现在人心净不净？跟圣年相比，十年前的心人心比现在清净啊，再推十年，20年前的人啊，20年前的人心地 比10年前的人精进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走下坡，这个滑坡滑的幅度很大，越来差距越大。这个差距所感得的，我们身心健康比不上10年前的人啊，同样是90岁，头脑清楚，身体灵活。现在90岁的人比不上10年前90岁的人，啊，这是我们从佛陀教育里面体现出来的。啊，佛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可以老而不衰，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保生者一生不生病，能做得到，只要你自己肯做啊。怎么做法？心地清净善良啊，你就能够保持老而不衰啊。大苦里面生老病死，这是人不能避免啊。但是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记住修行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怎么讲三业？身业、口业、意业啊。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如果起心动念清净，这是善，三善根之根啊。三善根身口意，意是真正的根，就是念头啊。念头要善，不但要善，而且要清净。什么叫清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就清净了啊。有妄想，有杂念，清净心没有了，心变成染污啊。染污的心不正当的言行，就会感召灾难来啊。个人的灾难就是病苦啊，共同的灾难就是业报啊。为什么呢？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现在地球上的人心不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这人呢，是教出来的。 现在社会变成这样，啊，是教出来的，谁教的？家里头没有人教了，啊，古时候负责教育的是妇女，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为什么？因为女子负责教育，儿子只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他出外赚钱，生了小孩了，下一代了，完全靠母亲。所以母亲的责任大，母亲受人尊敬，道理在此地。她能把小孩教成圣人，教成贤人，教成君子，啊，你看看孟子、孔子的母亲，那孔孟在小孩时候是什么样子？父母怎么教他？母亲真尽责任啊，小孩成圣成贤啊，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这不能不知道啊。啊，现在家不教了，啊，父母生小孩他不教小孩，学校也不教了，社会也不教了，国家也不教了，今天教育落在媒体，你们想想看，小孩一睁眼睛就看电视，电视演些什么他全学会了，啊，网络，啊，你仔细看看周边的人，尤其在群众多的时候，啊，你仔细观察那些人在干什么。啊，都在看手机，全部精神都住在那里。他们好学，真用功啊。一切时一切处都不离开啊，学些什么？啥道也忘，完全是负面的啊！正面东西他没看到，没听说过，没有接触到过啊！他的人生观就受这个东西影响，以为那个里面所教的都是正法。啊，把邪正颠倒了。啊，讲到孝亲尊师，啊，那是封建时代的，那个时代过去了，那是落伍的。啊，今天听到这种话多，他们是先进分子，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这个时代有反应，不什么有反应，反应就是动乱，社会动乱，地球上种种灾变啊！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佛说贪嗔痴慢疑，这叫五毒啊，也就是最不好的心态啊，贪心，只要是贪，贪而无厌，无论是贪财、贪名、贪色，啊，甚至学佛的时候贪佛法，啊，他用什么来学佛？用贪心来学， 啊，烧香要烧头一炷香，一味发财，迷信呢、啊。啊，正法他没有福报，他没有机会听到。所以他不知道因果。啊，认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欺骗别人。啊，以为自己很灵巧。殊不知，现在眼前得到一点便宜，将来死了以后，三途地狱有他受的，也太可怕了。啊，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人，决定不敢。啊，人要老实。要忠厚，这个地区住民居住的群众都能存好心做好事，这个地区就不会有灾难。啊，所以灾难是一切不善所感召的。啊，贪心感的是水灾，啊，海啸。啊，地球水面上升，这都属于贪的。啊，嗔恚心干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许多地方严重的干旱。都是属于火灾。啊，愚痴感的是风灾。飓风。啊，东亚这一带台风。龙卷风。常常听说。愚痴。傲慢。感到的是地震，啊，都是自以为是，不知道谦虚，不知道恭敬别人，啊，带来是这个，还有一个怀疑，对什么都不相信，啊，常常存怀疑的心，对人怀疑，对事怀疑，对一切万物都怀疑。啊，怀疑带来的灾难是山崩地陷，啊，山会倒下来，地会突然陷下去。这种情形我们也最近也看到很多很多报道，啊，不知道什么缘故地突然陷下去。啊，佛在经上讲贪嗔痴慢疑带来的灾难，啊，那我们如果好好学佛，啊，把这五种不善呢都放下，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我们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啊，看你修行的功夫，你能覆盖多大的面积。啊，至少古人说的，至少真正有修行，有一点小功夫，功夫不大，可以影响三十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三十里这个圈子没有灾难。啊，那功夫深的可以影响一百里、 100里、300里，那影响就大了。啊，真正修行人呢，是这个地方之宝啊！那有没有这种修行人？有，往往这种修行人，你不知道尊重他。那他也不需要你尊重啊！我们看到乡下偏僻地方、穷苦的地方，那小庙、小道场，我常常问他：你们这些小道场附近有没有阿公阿婆、念佛人啊？痴痴呆呆的，只知道这一句佛号。除这句佛号之外，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那这样的人多半也没念过书，也没有什么文化。啊，只知道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佛号不中断。这些人菩萨了。真正在做修学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啊，道场附近要有这么两三个宝啊，别人不知道尊敬，我们出家人懂得对他要尊敬，要有礼貌啊，要称赞他啊，甚至要照顾他啊，这真正修福我们敬重行门五个空不能不记住啊！时时刻刻对照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反？啊，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只有11句，不长啊，要记住，那是什么？修行人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佛陀对我们的要求啊，第一个三福一共三条，第一有4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敬。第一个是孝，第二个是敬，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做到了没有？那是根本。如果不孝父母，不尊重师长，他所学的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他学不到。那我们也想真正修福，真正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2句就是你的根啊！你要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啊！孝用父母来代表，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那就是我父母一辈，对他们要尽孝啊，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啊，老师的这一辈同辈分，我们对他要恭敬师父，要从这2个字下手啊，学孝学敬啊。第3句慈心不杀， 不吃众生肉是不杀生。爱护动物，爱护植物矿物，没有一样不爱。啊，你们看海鲜老和人的观点，有一段小故事，他讲唐太宗这个小故事，讲得很有趣味啊，大家可以看的，你可以在当中领悟啊。唐太宗吃小米稀饭，掉了一粒掉在地下，他捡起来之后吃掉，皇上啊，连一粒米都不肯糟蹋，多么么爱护啊！所以上天知道了啊，玉皇大帝为他赠寿二十年，你看啊，这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是含义很深啊，他会教训我们爱惜物力，这人得长寿的果报。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爱护，不可以糟蹋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糟蹋事物的太多了。啊，你到这些做饮食、生意买卖的场所，你去看。啊，随便糟蹋食物的太多了。啊，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人的糟蹋是世界第一。啊，他拉一大盘，啊，吃不到一半就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贪心啊，结果吃不下就丢掉，没有一丝毫爱心，成了风气。那种糟蹋食物，他能得好报应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去净业三福头一个，啊，最后一个修持善业，这第一句，这是人天福报。啊，第二呢是讲小乘福报，受持三规，知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戒，这就学佛了。啊，学佛的基础是要孝亲尊师，没有孝亲尊师，他学不到东西。他在佛门纵然皈依出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古时候出家要考试，啊，不是随便就可以出家的，考试非常严格。啊，主考官是皇上。多严格，为什么？出家人的身份是人天师啊，是他的老师，所以他要考考你，你够不够资格当他的老师啊？不够资格不让你出家啊，准许你出家，给你度牒，度牒就是你有资格出家，这文凭皇上发的啊，所以出家人在社会地位非常崇高啊， 没有人不尊敬。人尊敬皇上，皇上的老师怎么敢不尊敬？啊，这个度牒制度是前清顺治皇帝废除的。啊，印光大师在文朝有很多地方批评他，这桩事情做错了。啊，他为什么要做？是因为他自己出家，谁给度牒给他？啊，当然没有人给度牒给他。啊，所以他把这个税废止了，就便利他出家。啊，在那个时候，当时还不错，往后就贬值了，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啊，为什么古时候世世代代高僧辈出？啊，那么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150年，盛世啊，大清的盛世啊，许许多多人因为度牒废除之后，都出家了。啊，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所以这些出家的大德都有成就。啊，留下来的著述非常丰富，都在大藏经里头。啊，特别是日本的《万字序藏》，收罗最丰富。啊，《万字序藏》是注解丰富著名啊，学习讲经教学那是最好的资料啊，收集得非常完整啊，这在中国藏经比不上的啊，所以希望我们要知道啊，修学确实是有次第的啊，不按次第那是特殊的天才，那不是普通人。第三福发菩提心，这就大乘，小乘没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要发救护一切苦难众生的心，跟佛一样啊，深信因果，这个因果就是指净土宗，净土宗的容易修行，最难相信啊，深信因果就相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真正相信信愿之名往生净土决定成就啊，这净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再下来的第二个窟就是六祸见祸同解，戒和同修，生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这是个标准的出家人啊！出家人和睦相处，没有争论啊！现在这个也没有了。啊，出家人还特别不和，为什么呢？中国人所说的同行相济， 出家人跟出家人嫉妒心很重，没有恭敬心。果报可想而知，那就不必说了。修学的方法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修戒定慧表现在外面六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时时刻刻遇到了真干了这是一般的。达到最高的那就是普贤十愿。普贤十愿是菩萨修的，是大菩萨修的普贤十愿跟一般菩萨愿有什么不一样？普贤的心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普贤。没有那么大的心量，不行。没有那么大的心量，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这个就是五个科目不能不知道五个科目是我们修行不能最少不能更少的精进的标准都能认真学习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心专念，没有一个不往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功德的成就，再加上十方世界往生西方的人敬业所感起心动念意义开口口业行为是身业都不离开阿弥陀佛这叫敬业也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无论干什么干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敬业干完之后还放在心上你的心被污染了不清净了干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这叫敬意。敬意在哪里？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在待人接物之处。真修啊，真清净啊。善恶业都不能要啊。你要是放在心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就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总在六道里头。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做好事还得看缘分，没有这个缘，你做不成功啊，你有困难啊。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所以说有这种机缘那好做好办了没有这个机缘不行了决定不能勉强 啊，我们这些年把精神都放在一处，啊，想做什么呢？团结宗教。为什么？社会太乱了，灾难太多了。如果能团结宗教，可以化解灾难，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恢复安定和谐，这是好事。啊，我有这个缘分。98年、97年、2000年，我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这是一桩好事。啊，一直到今天，新加坡9个宗教还是一家人。啊，第二个缘分，在澳洲，澳洲我在那住了13年。啊，现在我居住的小城，图文堡也团结起来了，10几个宗教，80个族群，居民12万人，现在大家志同道合。人人都想着我们团结起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居住在一起。宗教是一家，每个宗教活动大家都来参加啊，不是他的信徒，所有宗教都来参加啊。我们有活动，他们大家都到我家来，好啊，很热闹。那我们有个愿望，就是把我们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做成功了。啊，这底下一个星期，我们就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啊，正式发表。让全世界都知道啊，我们提出众神是一体啊，就像日本中村康隆所说，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说得好，一体啊，宗教是一家啊，唯有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化解了啊，宗教可以带给社会的祥和啊，带给社会的安定和谐，这是宗教对社会真正的贡献，好事情啊！语言成熟了，语言要不成熟，做不成功啊！啊，新加坡的语言，因为新加坡小，城市国家，那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啊，容易。那么澳洲是个大国，地大人少啊，我移民到那边去，是当时的移民部长，他看到我在新加坡做得不错，他就想邀我到澳洲去啊，去干什么呢？去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我们这13年把它做成功啊，所以要讲语言，没有语言不行的啊。现在要讲条件啊，现成的条件就容易 啊，那么有人也希望我到日本来。日本有没有缘呢？以前好像有，我让开灵法师到这边来主持冈山经中学会，啊，没想到家不和，家不和就散了，啊，所以这个语言不成熟，啊，再有日本这边语言也不容易，我偶尔来来，大家都很客气，啊，客人呢，我要常住在此地，人家就不欢喜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我还没回中国去，中国就有很多人不欢喜。我要回去还行吗？啊，我们不是走投无路啊，外面海阔天空啊，啊，人家不欢喜的事情决定不错。啊，总是希望人欢喜。啊，这些道理，基本的道，做人的道理都要懂。啊，我一生没有道场，不想见道场，见道场就会有麻烦。释迦牟尼佛告诉我，哎，他不见道场。啊，一生过折，油化的生活，啊，旅游教化众生，哪里有缘哪里去，啊，缘要稍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离开，啊，跟这些地方始终保持一个很好的缘分，欢喜缘分，啊，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老师当年教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真享受到了，感恩老师。啊，不是老师教指出这条路，我们这一生也是苦不堪言。哪有这么自在啊？啊，老师把佛法教给我，在过去从来没接触过，对宗教都不接触。啊，老师告诉我，佛教，特别是中国的佛教。是哲学，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经文的。啊，经文之后我就遇到张家大师，这是缘分。我跟他老人家三年，我佛学的基础是他奠定的。他劝我出家，下面一句话就是学释迦牟尼佛。啊，出家之后是释迦牟尼佛怎么做，怎么就怎么做。啊，释迦如来是我们的榜样。释迦如来一生教学，他30岁开悟，啊，19岁出家修行，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修学，啊，那是学印度所有的宗教跟哲学，啊，他放下了， 放下所执障。啊，二障通通放下，入定才会开悟啊。为什么一般人入定不能开悟？有二障吗？烦恼没放下，所执没放下，这两样东西就放下了，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菩提树下打坐，他才会大彻大悟。啊，开悟之后，那就是一切智，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佛告诉我，这不是他的专有、专利，不是。他告诉我，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平等。我们一切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智慧、能力、德行、相好完全相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因为烦恼啊，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真的了。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他说的那一切经跟谁学的？没听说过，他自己也没说过啊。那什么是自信之中本来就有的，见性之后自然流出来，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从这个世尊这个世现不是就明白了啊？明白什么？明白了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外国宗教创始人夏穆罕默德，通通都是自觉，都是开悟。他完全明白了啊，他创教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有教学的对象不一样，根性不相同啊，文化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啊，实际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理是一样的啊，事也没有两样。仔细去研究经典，大同小异，80%是一样的，相同。不同的地方，顶多占20%，那个不关重要。所以，众神是一体。跟我们是一体，诸佛都是一体啊，宗教是一家，一点都不错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冲突自然化解了，和谐就能现前啊。所以要恢复社会安定和谐，一定要从宗教教学下手，这才能做得到啊！还是一个教学为先啊，宗教教育。那么西方世界的景象，诸大菩萨圆满的天眼，啊，纵然是等觉菩萨，跟佛只差一个阶级了，也无法变其形式。 啊，没有办法了，辨别它的形状、颜色、光明、相好、名称、数目，圆圆满满的说出来。等觉菩萨都做不到，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好啊，因其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只有成佛才完全明了，没有成佛不行啊。那么学佛最要紧的就是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自己才能选择决断，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一切事事物物都看清楚了，难免日久生厌，想离开到哪里去。世间人福报大的，地位高的，这帝王将相，豪富人家，欲富贵造的业越重，将来转身到哪一道，被业力牵着走啊，自己做不了主啊。凡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善恶境界，心里有所想象，晚上就会梦到，思想就是业力，业力确实有，如想改变业力，其唯一的方法以愿力大过业力啊，这降伏业力就大过，我的愿力比业力大，超过了啊。那么今天有幸在佛门当中找到了一条生路，不但善知识劝导我们，诸佛菩萨异口同声称赞念佛法门，尤其末法时期，除此之外无第二条路可走。虽说法门无量，是理上说的，事上不然。以小乘初果而言，地位很低，如小学一年级，也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见惑分五大类，那第一个是身界啊，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你们想想，哪一个人不执着身体是我？身体真的不是我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我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灭，它怎么是我？啊，那不是我，它是什么？佛说，是我所有的，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啊，衣服坏了，可以马上换一件。身体不好使用的，再换一个新的。要这样看法就对了。啊，不要天天为这个身体受累赘，天天想怎么样保护它，怎么样的，这都错了。啊，你所想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好方法。什么是最好方法？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好的方法。身体最健康的。为什么？顺乎自然。你起心动念要改变它，不自然。啊，顺乎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美的。要懂得养生之道啊，这养生有道理的，要明了。啊，不能受外头人脾气骗了。啊，外面说这个好那个好，都不可靠。啊，因为什么？它都不是顺自然。啊，一定要自然。 那饮食要少，要简单。你看，牛马很健康，它就吃青草，它出这样子什么都不吃啊。那我们吃一样就都不健康，要吃很多杂，就把身体吃坏了。那如果你都吃一样的话，你确定很健康。啊，你不会觉得他枯燥无味，精神饱满。啊，所以佛教人日中一时，对呀，有道理啊。日中一时够了。啊，为什么？有人一天三餐还不行，还吃午餐，还要吃点心，吃个没完。啊，那什么原因呢？他妄想多，杂念多，消耗能量 90% 以上，应该 95% 都是消耗在妄念上，与劳心劳力都不相干。啊，你看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活了120岁。啊，他吃东西很简单，而且吃的很少，啊，晚上都不吃，身体那么健康，这就给我做证明了，啊，不是随便说的，有人做出来给我们看，那他那样多简单，多省事，啊，心里面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所以他不执着身是自己，啊，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边见简单讲就是对立。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不跟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你多自在啊！啊，他跟我对立，我跟他不对立，就对不起来呀！啊，别人不管怎么样对我，我只有个真诚心对他，一个爱心对他，这样就好啊！啊，他有分别，我们有分别，啊，这就对了，啊。活在这个世界不要太认真，都是假的，知道假的就好办了，啊，知道假的他不放在心上，心量就脱开了，啊，把假的当作真的，人很可怜，啊，活得很幸福，啊，造得很重的业，啊，脱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要跟佛学，佛经上句句话都是真话，啊，真实话，啊，这边界，见取见，戒取戒，这两种中国人叫尘戒，就是我们的主观观念，啊，我以为是怎样怎样，这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类都是烦恼。啊，真正事实真相是一无所有。你放在心上就错了，你不放在心上没死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很快乐啊。啊，他做事情做错了，但是他非常执着，劝也没用处，随他去吧。啊，造业受报，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自己迷惑颠倒。啊，到他哪一天苦难受多了，想回头来找你了，你再告诉他。 为什么？他听得进去。啊，他没找你，他对你的话不相信。啊，他认为他那样做法是对的。啊，所以就随他去。一切都能随他去。啊，邪见呢是错误的见解。啊，共有88品。断尽了才能证得小乘初果许多还一年级啊，他没有出三界啊，要再啊，再是再来，还要再来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超出三界，你就想想真不容易啊。如果搞不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自己一生都耽误，这就是选择法门。选择法门太重要了，选错了，以什么为标准？以出六道轮回为标准，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真的。只有尽忠信愿念佛能出六道，能出轮回，这真的。啊，那么我过去教人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现在有两个好的例子，海贤老师给我们做证明。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很难的。如果还有疑惑，黄念老慈悲到基础，晚年在往生之前带着重病完成了一部著作，进修结要方宝门坛，这本书出来了，这是他老人家讲的，没有文字。老人家往生之后，很多人从录音带上把它写出文字，写了很多版本，也版本很多。啊，有些地方他的话不太好懂，尤其年岁大了，啊，声音低，听不清楚，可是那都很重要。所以同学们用了大概是5-6年的时间啊，反复地听，听上100遍，听模糊不懂的地方再听100遍，把它写出来了啊，这些完整这一版我们印出来了，真难得。这个书里头把我们对于净土宗这一方面有疑惑的地方，他全部给你解开了啊，真正可以说得上老居士学佛一生念佛一生最后的心得报告，非常有价值。它的价值不在无量寿经之下。那如果我们对经中有疑问，你就去看看这个碟啊，这个碟从头到尾我们做成有声书9个小时，就是从头到尾把它念完9个小时啊，你一天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你一天学一段啊，学1个小时，9天 学完了。啊，真难得了，这是我们众生有福啊，遇到这么善知识。啊，这个老人慈悲到极处。啊，我跟他多次见面。我们从认识在美国认识的，认识之后，我们每一年至少都是三四次见面。他出来不方便，我们进入中国很方便。啊，我一年至少去三次，啊，有的时候四次，啊，特别去看他。啊，大善知识过去了。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好的就是他的言语、音声、形象，我们用高科技把它录下来，还保存到现在。现在放开了一看，就如同面对面谈话了。啊，特别是这一部文字。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费了许多人的精力，啊，听上两三百遍，把他的话听懂，意思听懂，整理出书。这是修学净土同学不能不读的。那如果这个要是不读这个书了，就难了。啊，你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有怀疑，这个疑要不把它拔除，对你是障碍，可能往生的时候你就去不了。啊，一定要断疑生信。啊，那这一次到这边来，这两本书我都带来。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再看底下第二十章：我作佛时，过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这第四十页，无量色数语。下面第四十页，欲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独其印象。若不尔者，不取这句。这是树心佛刹语。我们看这些树木，人人都欢喜，品种也多。极乐世界的树非常高大，达百千有旬。有旬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分为三种：大、中、小三种。大游行和中国八十里，一个游行八十里；中游行六十里，小游行四十里。经上所讲的游行，均指大游行而已。那么道场书是阿弥陀佛讲堂周围的大树，它的高度是四百万里，如此高大，树令人难以相信。因此，西方人，这个西方人是极乐世界的人。啊，极乐世界的人啊，身材也比例高大无比。啊，身材高大，赞佛偈里头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说不要好婉转无须弥， 干物成心似大海。啊，这个人有多大？啊，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旋转在一起，像珠子一样。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阿弥陀佛多大？他眉当中的两个人啊，我们讲白毫，五座须弥山。啊，我们就拿地球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那山，喜马拉雅山啊，这地球上最高的五座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放在眉毛当中，这个人的像多大？所以他的眼睛比太平洋大西洋还大，人大了，所以他的树木花草呀，树有400万里那么高啊，他才称配得上啊。如果那么大的人到我们地球上来的话，大概他的手掌伸开啊，那就是欧洲到亚洲了，我们无法想象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伟大啊，一切都大，没有一样不大啊，所以从比例上就看呢，就没问题了啊。啊，佛的眉间有两根白毫啊，旋转在一起，如珠子，心。有五座须弥山大，佛的眼睛比太平洋还大。如此说来，西方人、极乐世界的人与极乐世界的数之比例就讲得通了。啊，经中只取出最容易常见的数加以形容。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啊，指一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对于树还能了解，若讲其他的物件，则善根劣者的菩萨恐不能了之啊。凡是往生西方的人，其身量与阿弥陀佛相同，这一句要记住啊，在极乐世界什么样的身量是标准的？阿弥陀佛是标准，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身量相同西方。这指极乐世界，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全是阿弥陀佛称信功德之所流露，自心所生。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宇宙从哪来的？自古以来人都有这个疑问，宇宙从哪来？什么时候有的？啊，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啊，科学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啊，到现在也没有个正确的答案，啊，只说个大爆炸。大爆炸实实在在讲不通啊，佛法里讲的圆满，宇宙从哪来？自心变现出来啊，自自然然变现出来 自信有体有用啊，体什么也没有啊，作用呢它什么都能变啊，体里面那什么有形象的智慧断能啊，大德大能没有形象，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眼看不到，耳听不到啊，身体接触不到，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啊，它起作用的是能心万物万法啊，我们看到的宇宙接触到的宇宙都是自信变现的。一切宗教把自信称为神。啊，他造物主啊，造万物啊，神造万物啊，在佛法上自信变现万物。啊，阿赖耶将自信所现的现象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这是阿赖耶的事情啊。西方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别，那个地方人通通转阿赖耶成大变见智，就这么回事情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阿赖耶断了，都转变了啊，所以纯粹是极乐世界啊，是这个唯心所现啊，自信变现。那么树的功德不可思议，树也能弘法教学啊，它的功用如同我们现在电视画面一样啊，如果我们想看十方世界的状况，都可以在宝树间见到，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啊，犹如明镜独其面相。我们想到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树里面就能看到娑婆世界啊，想看地球你就看到了啊，想看日本的时候也看到了啊，你那些家亲眷属你认识的好朋友现在在干些什么一目了然，全看清楚了啊，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真有能力啊，现身为他说法啊，真帮得上忙。所以我们必须体认都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有过去式啊，如无今生所受之果报就讲不通啊。我们现在所受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一部分，加上现在所造的一部分，这都是业啊。如果我们不造业了，一切苦乐全没有了啊。造善业有乐受，造恶业有苦受啊，所以善恶都不造啊，这是清净现前，清净心现前啊。那我们是不是善恶都不干了啊？善恶都不干也不错啊，可是你还是离不开六道轮回。要怎样？要断恶修善，断恶不执着断恶的相啊，做完了就没事了，别放在心上 形象呢，不要把形象的相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让心上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很不容易，你做不到，会打妄想。那怎么办呢？净宗就教给我，把念头换成阿弥陀佛，心中执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心中，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东西通通清除掉。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就保证你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把心中的阿弥陀佛再放下就对了，那就一点都不错。所以世间每个人所受的果报不同，自作自受啊。名词事实，绝不怨天尤人。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都会欢喜啊，不再怨天尤人，好事啊！你们有很多同学从大陆来。大陆来同学都知道，我不能回大陆啊！什么原因？大陆上有很多出家的法师不希望我回去。批评我的人很多，回报的人很多，好不好呢？好。我都感恩他们，为什么？这本书说了，世界没有绝对的好坏啊，如果没有人回报，哪有这个书出来呢？这书是干什么？这是大陆上一个年轻的法师替我伸冤的，写得真好啊，这等于是我的传记一样啊。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材料写成这么一本好书，我看了非常感动。你看，没有大陆这些法师反对，就不会有这个书啊。这个书出来有价值啊。我死了以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留下这本书，我就很满意了。事情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所以我对这些人感恩。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写出来，让我看到。这里头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三分之二以上，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看到这本书，他收集这么多的好东西，不知道他从哪收集的，这么完整，真是难得，我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感恩的，这些回报障碍的人，这功德很大了，就出这本书。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决定不会怨天尤人，心平气和地接受，知道因果报应，知道我要好好修极乐世界的因，把全部精神投入下去，来生就能接受果报。在这一世生活是受业力支配，想做好事都有魔障，生到西方蒙佛威神加持，没有任何磨难。 啊，所以我们一心一意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的都不想。啊，我这么大年岁，现在国际上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参与，都是与过去生，这个过去那不是过去生，过去的20年当中结的缘，那我要不去这就搞不成功啊，所以只好去一趟，希望把这事情都做得圆满啊，对于团结族群、团结宗教、团结国家、化解冲突、化解灾难啊，促进安定和谐都有帮助，所以这好事情啊。还有这个体力我还能跑啊，这是不能不去啊。联合国我希望我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去，明年呢我要找人来代替啊，找人呢接着去干，不要把这个缘断掉啊，这个缘很不容易结成啊，这个缘很殊胜。我们再看下面第21章，我祖佛时所举佛刹广布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甚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证。这一章只有一愿，第42愿，彻照十方愿。阿弥陀佛虽说他自己的居住环境，也就是告诉我们生到西方之后，我们的正报身体与容貌以及所居生活环境与阿弥陀佛一样，西方是平等世界，居住的环境宽大广博，庄严清净啊，这个在字面上不难解啊，居住环境舒适啊，啊，环境宽大广博啊，庄严清净，我们这个世间也有啊，有大福报的啊，修大福报的啊，但是这个地方是秽土。这个地方一切法是生灭法啊，这个星球到最后也会灭亡，也会爆炸，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天文学家每天观察虚空，常常发现本来性的爆炸，那就是那个世界毁灭了。佛所说的尘住坏空，这个现象天文学家看到是真的啊，也有新的心慢慢在形成啊，那就是爆炸之后的那些灰尘在太空当中，它都是转动的啊，又聚集在一起，慢慢就是一个新的心形成，沉住坏空啊，这是在望远镜里面看到了啊，庄严清净，光阴如镜， 光是光明，影是清净，一尘不染。无论是人的身体和一切万物，全都是透明，七宝也是透明，娑婆世界只有水晶透明，西方连地都是透明，大地都是透明，彻照十方无量诸佛世界，现在的事、过去的事、未来的事都能看见。那心里想什么，通通能见到。啊，无量劫来的因缘果报啊，无论是自己的或是菩萨的，都能彻底明了。为什么成佛成菩萨？为什么堕三恶道？一目了然。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在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过问，老实念佛，像乡下老阿公老阿婆一样好。为什么？决定得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什么都明白了。啊，现在不要去操心，操心想这想那，把我们的心都搞乱了，都染污了，都不清净。我们现在要的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觉心，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要这个，这就完全正确。要这个，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怎么得到的？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一天到晚快乐无比。啊，连在文化大革命里，他天天都是笑面迎人，他没有感到痛苦，他没有感到难过。啊，原来居地来佛寺，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破坏了，啊，变成一片荒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新大茅棚，啊，现在也不过是有几间房屋，啊，旁边还是有茅棚，啊，心智法师很难得。守住老师的话，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啊，老师念佛，茅棚可以啊，啊，不花园，不盖道场，以前是大道场，啊，不必再把它恢复起来。没有这个必要，小茅棚在原来地方建立就可以了。啊，注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不超过20人。人少生活容易，啊，可以真正做到不求供养啊！啊，精进心才提得起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表演，不求供养，啊，不化缘，没有这个道理。啊，道场盖得太大了，富丽堂皇，人的贪心就起来了。啊，佛教最重要修什么？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修掉，啊，贪心没有了，嗔恚心没有了，愚痴的心没有了，傲慢心没有了，怀疑心没有了，你这个根扎下去了， 这是修行成佛的大根大本啊。这五个东西如果在，造业是决定不会成功的，那只造业，而且造的是恶业，这个恶业都是三毒啊。所以同学，特别是大陆来参学的同学，要记住，要把我的话传不回去给一些同学们啊。我们一生不化缘，一生没有问人要过钱，一生不见道场啊。我现在住在香港，我住的房子很小，啊，两间小房子，但是一间有100年，另外一间80年。啊，外面看起来是很土气，啊，但是老房子好，墙有这么厚啊，现在没有了，啊，真正是冬暖夏凉。为什么它隔热啊？它隔隔火啊，非常好啊！本来有人要这个拆掉可以重建，我一看不必重建，重建太可惜了。现在没有这种材料，也没有这个工啊！这100多年前那个工跟料都实在啊，啊，住得很舒服啊，啊，小有小的好处啊。住得很安安静啊，四周围是菜园，它大概有6亩地啊，在香港就很难得了啊。人家要我种花，我种菜，我不种花，种菜我们蔬菜自己足够了啊，自给自足，自己种的菜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是山泉水啊，山上泉水流下，水质非常好啊，菜就很好吃啊。所以我多半吃生菜啊，摘下来洗洗干净我吃生菜。现在他们拿了生菜我不敢吃啊，那个他们免不了有农药啊，有化肥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吃啊，所以我吃我自己种的。我在澳洲和大菜园，澳洲大菜园能够供1000个人10天的发挥，可以供应。啊，澳洲土地大，啊，我在澳洲住的那个地方和中国170多亩地，啊，就很大了。我的庄园，我外头用铁丝网作为墙，铁丝网。我一圈走一圈1个小时啊，所以在香港很小，但是很小很舒服啊，所以不见道场啊，永远不见道场啊，不搞这个活动啊。别人搞活动请我参加，我看我的身体好我就参加啊，身体不好我就不参加啊，所以啊，这样好，安分守己啊。设防的供养，我在香港注册政府注册一个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的钱做什么用途？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多元文化教育，我做这个啊，不做别的啊。人家要盖庙，我不盖钱啊，盖庙捐钱，那个钱埋在地下，不起作用。我这个钱要做上用，要有用场 先做什么？做宗教团体。啊，活动在联合国办，不在别地方，因为联合国有影响力。啊，它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这个好，这个地方办活动好。啊，花再多的钱，我觉得值得。啊，为什么？这里办活动，每个国家都知道，他有大使，有代表参加。啊，所以我跟联合国有十几年的关系。啊，这个关系一直都维系住的。那么经上说的啊，再看第二十二章，国祖佛事，下从地气，上至虚空，宫殿楼观，蚩尤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性，若不尔者不须证觉。这一章也就一愿，第四十三愿，宝相普熏愿。极乐世界的宝相，我相信有一些同学闻到。啊，什么时候？念佛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啊，我知道就有好几个。我们看注解，在楞严经八十支菩萨念佛圆通章，一层独到相光庄严，有这一句经文。现在在此地又见到相光庄严的真相，前两品啊，前两愿讲光明，这一品呢讲宝相，此世界七宝只有光彩而无相位。这个此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七宝有光，有光彩，没有香味。极乐世界七宝它有香味，有光彩，又有香味，所以称极乐世界是香光庄严。啊，这个香不是烧的香啊，不是的啊，这是七宝啊，它自然有清香。那么初学者、初学佛的人对宝香最容易得到感应，心地清净虔诚，或是念佛，或是诵经，有时会闻到香味。啊，三个月前在大拉寺陈大川居士家中，这是我们遇到的，这是1990年啊，1990年我在美国大拉寺啊，陈大辉是台湾第一位居士啊，晚上月亮非常好，我们有七八个人在一起讨论佛法啊，这有一次啊，就五六个人在院中乘凉并讨论佛法，同学们同时闻到异香，时间很长，证实佛的光明周边发起，宝香也周边发现啊，见光比较少 但是闻香这是很容易有的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常常有啊，这是感应，这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这是佛的慈悲。那么十方世界众生有缘见到佛光，闻到宝相，都会发心学佛。这样的经文呢，显示西方境界与华严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法界完全相同，众生能接触到佛光宝相与佛缘身的啊，这些祥瑞的感应均能启发众生的信心，他有这种感应，对佛法呢发生信仰。至于以后修学能否有成就，要看他语言如何。如果遇到念佛法门，是很容易成就的。四十八愿，前四十三愿，皆是佛法愿度生，普度众生，往生净土。啊，这是前面的这个四十三愿。那四十四到四十八五愿是佛发的别愿，特别的愿。这特别为什么？专对菩萨们发的啊，不是对念佛往生人发的啊。念佛往生人发的，到这里我们就学完了。那么向下的是专门对菩萨，为什么？菩萨都是舍己为人，但七地以下的菩萨在六道中度众生，皆有各因之彼。这个各因到人间一投胎，把前一生的事情都忘掉了。那如这些菩萨修净土法门，由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就不会有各因之彼。所以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啊，往往在必要时一点醒，小菩萨可能立即觉悟啊。这是在这边做一个特别声明啊。下面二十三愿啊，二十三章以下啊，二十三、二十四这两章啊，这个四十四愿、四十五愿，向下的还有五愿。这个五愿都是为菩萨，我们在此地都也都能够看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明天我们还有一堂课，这个可以讲圆满。这个大陆同学记住一句话啊，我一生不化缘，年岁大了，现在求生净土的心很切啊，不再搞这些事情了，一切都是随缘啊，我也不会呀回到中国大陆啊，不会回去，为什么？回去人太多了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杭州西湖，我在苏堤那里散步啊，跟着我的有十几个人，结果走了没有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回头一看呢，有好几百人，太可怕了。那么还有一次在扬州也是的，扬州有个居士请我吃饭，在大明寺啊，也没人知道。可是吃了饭出来的时候，外面有两千多人，这事就麻烦了啊。所以住在北京不能住旅馆，住旅馆一些人知道之后，这旅馆的客人就满了，来看我的人啊，就把这个旅馆 都占据了，啊，所以是造成很多不方便，啊，以后到北京多次，我都住钓鱼台，钓鱼台有五几个守卫，一人进不去，啊，所以请大家原谅，啊，我们在一起学习都在电视，都在网络。现在收看非常方便，手机都可以能收到。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在一起学佛了，有这个科学技术的方便，就不比这些形式了。啊，我们形式一切取消，希望大陆同学能够谅解。啊，我对大陆同学都感恩。啊，不但你们爱护的，就是反对的、造谣生事、回报的，我通通都感恩。啊，我觉得他们对我都有真实的利益。啊，真正做到护持的功德。啊，所以尤其这本书，啊，这本书就是我的生平记录，很详细。啊，我自己记不得的东西都看这个，啊。我也看得很舒服，啊，这过去一生的事迹，啊，都在这部书上，嗯，谢谢大家。